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 晨。我哋冇谂过会系话去拥护一个民主派嘅候选人，因为我哋好清楚而家嘅政治现实系冇可能有任何一个民主派候选人能够当选。 嗱，咁剛才呢一個片段， 第二節翻嚟大香港早晨。咁頭先咧就嗰段片段咧，我唔知嗰條乜友嚟嘅。 咁呢個人就叫關兆倫。 淡仔好要求要播咗佢先，咁有咩咁重要 咧？ 嗰條 嗱呢一個人咧就叫關兆倫。咁佢咧就即係當然啦，我哋揀得佢出嚟就因為佢係都係叫做算係即係 so called 非建制派嘅一啲選委啦。咁樣 非建制派， 佢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嘅選委之一嚟嘅。 係啦，泛民就泛民啦。非咩嘢建制派？ 咁有人就话佢系同姚松炎嗰啲班底有关系嘅，咁样咁啊，即系都几肯定系即系同泛民系有啲关系噶啦，咁样。咁刚才我哋就讲到话咧，啊，而家嗰啲泛民嘅取向系点样咧？咁样，咁佢就好清楚咁讲咗俾你听。其实即系根据翻佢嗰个讲法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都几打算系支持呢一个曾俊华噶啦。 即系头先开口讲咁滞 啊！系啊，基本上因为即系其实你即系其实都冇乜几多个 option 拣噶啦，你除咗拣曾俊华之外，其他嗰啲 而家好多 option 啦，几多 胡国兴啊嘛？ 唔系，就头话有意参选，我哋已经数咗两个啦。胡国兴同埋前民建联唔知边个啦，到而家都唔记得佢咩胡世全啊？唉，算啦，冇所谓，冇理佢啦。跟住咁你仲有其他好多咁咩林郑啊，即系而家曾俊华叶柳啊，曾玉成啊，仲有好多咩陈德林啊，好多 option 啊，而家 系。 咁即係 ，I mean， 我嘅意思就即係話嗰啲泛民冇乜選擇啦，咁樣，咁佢哋斷估都唔會投葉劉啩。 我想講王維基出嚟好笑啊！而家王維基走出嚟，好好笑啦！王維基啊，我又選下先。哇，同埋王維基佢就冇唔使點做嘢嘅喎，佢攞翻之前立法會選嗰個政綱出嚟，基本上 O K 嘅咯。係話俾你聽，嗱，我而家攞依份嘢攞嚟選特首。 係喎，佢出嚟選，跟住泛民啲三百票就會俾佢啦。 而且你仲要記住，梁振英嗰日走出嚟話。唔会连任，唔会参选连任之外，喂 HKTV 个股价即升 嘅。唔系，但系想讲咧，因为咧，你知唔知咧？其实王维基佢都有参选呢个 IT 界嘅即系选委选举， 系 其实佢选输咗，跟住咧佢一选输咗之后咧，佢股价跌翻18%。 呢啲嘢，唉，我哋唔评论啦，财技嘅嘢我哋唔识就唔好评论啦，财技嘅嘢，唉，咁啊，探仔继续，探仔继续。 嗱，咁啊，即系可以见到，即系其实而家。嗰一啲選委咧，基本上其實都傾向於投呢一個曾俊華嘅啦，因為佢哋都想下運用佢哋手中嗰一票咁樣，咁就可以咧，即係用佢哋嘅講法就係投咗689嘛，咁就即係話一啲比較強硬少少啊，即係譬如葉劉啊、林鄭啊呢一啲咧，就比較令人覺得態度強硬嘅咧，佢哋就諗住投走佢。 但我又唔係真係好覺阿淡仔嗰種講法喎，即係話係大部分選委都走出嚟話我哋係投呢、這個，即係會咁明目張膽啦，或者。做咁嘅好露骨去讲话系撑曾俊华，又唔系好觉，好多系反而系一种所谓缩嘅，缩少少就系话而家未肯定嘅，睇下到时出嚟系点先。 唔系或者佢哋嗰个态度就系、是、我唔会投俾边个，我唔会选择边个。咁而家好明显嘅， 我唔会投689咯。 系啦，系如果明嘅选择咧，就系将呢个689 shift 去呢个叶柳嗰度嘅。 系， 因为叶柳佢话我推23条啊嘛，又话叶柳佢会作风强硬啊嘛，即系 胡国兴都话23条啦。咁但系。个今届啊，即系头之前都有讲过噶啦，系咪先？大亨都有讲过呢个状况。你就系嚟紧呢一届嘅所谓特首，喂，你个 bottom line 好明显就 系 23条噶啦。 系啊，咁而叶柳而家咧，即系作为强硬派啦，咁即系话其实咧，而家成班泛民选委咧，即系包括呢一个嘅即系关兆伦咧，其实佢都系即系讲到明，佢系唔会支持呢个叶刘淑仪嘅。咁即系话其实而家咧，那个转移目标咧，就系话将呢一个嘅即系。我唔即係要打到嘅人咧，就變成要打到呢個葉劉啦。咁但係咧，其實你都見到咧，有一啲嘅分析都指出咧，其實咧，因為其實葉劉淑儀，因為而家中共嗰方面咧，其實都只係想兩名嘅即係候選人去出選嘅啫，咁樣。咁而葉劉咧，因為其實佢基本上係即係失去呢個左派啦，同埋呢一個嘅即係商界支持啦。咁所以其實咧，葉劉咧都未必係可以即係入到位嘅。即係到時候咧，即係我心我諗緊咧，其實咧，如果 葉劉真係入唔到閘嘅時候咧，嗰班泛民可以點樣再 spin 落去？ 冇啊，咁咁樣啊？等我再諗下先。 個個都話我唔支持葉劉，唔投葉劉。 我早下先嗱，總之你記住，人人也是六八九，大家小心啲咁樣咯。 如果到最後得翻林鄭同埋呢一個曾俊華，我哋真係唔知道可以點。 唔係啊，如果最後得翻曾俊華同埋胡國興咁，佢哋都企喺度。 可以點樣 投？到時真係唔知點投啦，嗰三百票。 即係而家你見到今日啲報紙，除咗頭先講嘅曾俊華好大好大篇幅之外咧，即係另外就係、是、其實就係所謂選委嘅結果啦。咁琴晚你葉正都有提到個狀況啦。咁今日就係、是、佢哋都做得好仔細嘅，即係你蘋果呢啲報紙，尤其是先啦、嗯，即係本身對於 大勝咁嘅樣， 所謂係啦，所謂對於泛民嚟講咧，係一個即係叫做好喜可賀啊，係咪？即係好大好大。嘅勝利咁樣講法，喂，你睇翻嗰啲宣布嗰啲選委當選嗰啲片咧，哇，真係唔係講少有曬口號嘅咩換人換制度啊咁樣，好似好勁，大佬真係好笑啊，大佬。咁你繼續講喂。 嗱，咁跟住其實即係之前都好多人為呢一啲選委去到即係 endorse 選委啦，其實我今次咧就想叫後生仔嘅，又係叫後生仔。 哇！你又 我好興奮， 撩啲後生仔出嚟講啊。 係啊，咁今次撩邊啲咧？唔好話我蝦細路啦，今次咧就講下黃之峰 嘅。 係啦，呢、這個就好大隻嘅啊！呢、這個啊黃之峰，咁啊之峰哥咁樣。咁佢做嗰啲咩咧？咁樣咁其琴日咧啲選委咧，即係叫出曬嚟之後咧，咁其實網絡上咧一片呼聲咧，都其實都幾支持啲人去投曾俊華嘅，其實。就即係尤其是啲黃絲帶啦，即係好似你哋聽自由風嘅時候，都聽到啲黃絲帶，其實佢哋係即係我都好肯定佢哋係真心覺得係應該要投曾俊華噶嘛，因為相比起林鄭啊或者葉劉啊咁樣，咁曾俊華咧又俾人印象溫和啲，咁好多人都覺得哇，你泛民而家有300票，仲唔應該射曬落去曾俊華度，咁樣睇下曾俊華會唔會有機會可以贏到咁樣。咁呢立場新聞呢又喺度整咗嗰啲即係叫大家做個投票啦，即係你用啲 like 呀、啊、笑笑啊、喊呀、啊、哇咁心心啊嗰啲呢嚟投票俾你。咁你覺得而家非建制派嗰個選委嘅首要任務究竟應該係乜嘢呢咁樣。咁呢入到去即係大家其實都可以見到啦，曾俊華嘅呼聲呢都係其實都係幾高嘅。咁黃之峰呢就 share 咗呢一個 post 啦，咁樣我哋可以睇睇張圖嘅。咁呢嗱你見到呢黃之峰呢就整咗兩個emoji 出嚟啦，咁佢嘅意思就即係做返即係呢一個立場嘅人哋投票嗰兩個符號，咁分別呢就係呢個手指公同埋呢個喊嘅樣，咁即係佢嘅意思就係話呢，即係覺得呢啲非建制選委嘅首要任務呢就係實踐公民提名同埋或者係投白票嘅。佢仲講埋喎，佢就話啦，如果想做王投曾俊華，咁民主派同王維基有乜嘢分別咁樣咁嘅講法嘅。咁但問題係呢，我又去 check 返佢之前啲 post 喎，因為我都好關心下啲小朋友㗎嘛，係咪先，大家都知。 其實佢呢一個說法算係有啲政治正確嘅，咁就係話啊，如果你真係喺呢個選委選喺特首選舉入面呢，大家係應該要投白票或者投呢一個嘅即係背角呢個選舉，令到呢個選舉冇認受性嘅咁樣。理論上佢呢句說話都仲係一個係有佢嘅道理喺度，而且都唔可以話佢錯嘅。咁但係如果睇翻佢以前講嘅嘢，其實有啲自相矛盾。 冇錯啦，因為我不嬲咧都好關注啲年輕人噶嘛，咁我一路都有睇住佢啲 post 啊，哇佢老尾呢條友，佢之前一路喺度呼籲啲人投票俾一啲選委噶喎，嗱我啊冇屈佢嘅，嗱大家可以睇翻早一日嘅 post 啫，就喺11號嗰一日，跟住黃之峰啊 share 咗個 post 啊，就 share 咗呢個惠真普30咁樣，咁啊呼籲大家多多支持呢、這個佢自己寫埋添，今次唔係就咁 share 啦，咁樣就叫人哋投票俾呢一班嘅選委啦， 選情告急啊又係， 係啊例牌選情告急噶啦真係。啲呢個永遠我都唔明嘅，一係投建制，一係投泛民嘅，有咩選擇告唔告急嘅啫，係投你就投你嘅啦。咁佢另外仲有另一個佢又支持㗎啦，咁呢個文化同行咁樣又係阿志峰哥又 share 咧，就叫人哋 要冚咗期喎，文化同行。 咁 死曬啊，輸曬，輸咗俾汪曬期， 輸俾汪明荃啊嘛，梗係啦，復述。呢啲唉算啦，唔講 死人相， 唔好講，唔好講呢啲嘢，唔好講，唔關事，繼續。 係啦，咁就即係咧，喂，其實阿志峰哥即係佢自己，即係佢又叫人哋即係應唔應該去投票去支持一啲、即係呢啲建制嘅人士啦，咁樣又呼籲人哋投白票啦。咁但問題係，佢又喺度叫人哋投票俾呢一啲選委嘅時候，呢件事其實本身係好鬼死古怪噶嘛。即係你嗱。 即係咁從返個原理上面嚟到講，我哋呼籲人哋點解要投白票先，就係、去反呢一個制度嘛，又或者係去表達話喺呢度都冇人我係選得落嘅咁樣。咁嗱，咁而家嗰個嗰一個叫人哋投白票嘅原因就係因為反呢一個制度啦，反對呢一個千二人嘅小圈子嘅選舉呢咁樣。咁但問題係你又之前喺咁喺度 share 嗰啲 post， 又喺度呼籲人哋投票俾一啲選委，咁即係其實你本身你係已經 endorse 咗呢一個選舉嘅啦嘛。即係同埋你 endorse 咗嗰一啲嘅一啲組織㗎喇嘛，咁而現在我哋睇到嗰個呼聲，其實呢一班友本即係其實整體上面嚟到講啦，整體上面嚟到講啲泛民其實都係傾向係支持呢一個曾俊華㗎嘛，咁呢一個都先唔好講住，咁我哋再去睇返佢去支持嘅呢一啲嘅選委嘅嗰一啲綱領先啦，即係我又望返佢哋呢，即係雖然而家就未講實啦、因為都仲未知道有咩人係確實出嚟選，咁但我睇返佢哋呢亦都係冇好肯定咁講到話佢哋係啊我哋呢入到去一定係要投白票嘅咁樣咁嘅講法喎。 即係選委嗰啲就冇講到呢樣嘢。 係啦，即係譬如其實有啲網友呢都喺嗰度問過佢哋嘅，即係譬如呢、文化同行啦，其中一個資峰哥 endorse 嘅一個組織啦，咁樣咁呢就有人留個 comment 問過佢喎，咁阿雙傑可以出咗圖啦，咁問下佢啊究竟你哋對於呢一個特首選舉投白票究竟有咩睇法呢咁樣，咁佢其實都係講到就係話呢，佢哋呢而家都係未有咁嘅決定咗點樣投嘅，冇一個決定咗個投票意向嘅，咁即係話其實呢如果選得佢哋入去呢，即係資峰哥你 endorse 得佢哋入去呢，假設佢哋選到呢，佢哋唔一定係投白票喎，咁嗰個意思係咩呢，佢哋係有可能投俾其他嘅候選人，即是話佢哋係有可能投俾建制喎，咁而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喂資峰哥都照喺度 endorse 呢一班人入去嘅時候，咁嗰件事就好有問題㗎啦。 資峰哥貴為呢個係咪泛民嘅成員之一，係嘛？雖然佢又冇議席又成咁樣，但佢都係一個頭面人物啊嘛。咁你泛民一早講咗話要300+，係咪？300+咁，資峰哥冇理由唔推下喎，唔推嗰啲嘢講唔過去喎。咁所以泛民會屌鳩佢喎。 咁所以佢而家再出嚟講翻咧，喺度叫人投白票呢件事咧，就好鬼矛盾咯。明明你之前呼籲人哋投嗰一啲咁嘅文化同行啊、乜乜柒柒啊，佢都冇講到明係投白票嘅，直頭係有人走過去問佢啦，佢都話未確定嘅。即係你冇提嘅話，我就當你可能唔記得咗啦。我良好意願係咪先？咁但問題係人哋問到你都冇講到明話一定投白票啊，咁就即是話其實佢哋都係有可能會投一啲。即是肯定是建制啦，你参选得的话，咁佢哋都有可能投俾一啲建制嘅人士嘅话，咁嘅时候你都仲去 endorse 呢啲人嘅时候，咁呢一个做法呢就相当之有问题。 咁你觉得同原则黄之锋算系太天真太傻，因为点先？ 我唔系，我纯粹觉得佢系奸狗嘅啫。 奸狗啦！ 呢条咁嘅政棍系咪先？佢咁鬼蛊惑，系咪先？佢仲蛊惑过你啦，系咪先？喂，之前就喺度 endorse 嗰啲自己友，然之后而家咧又走出嚟喺度扮正义啊，就话唔应该投曾俊华啊！如果投曾俊华咁样啊，同王维基仲有咩嘢分别咧？咁样，然之后就喺度呼吁人哋投白票啊！咁同埋实践公民提名啦，所谓嘅咁，但系大家都知道，你叫个特首去实践公民提名系冇可能噶嘛？ 选委实践公民提名啊！你叫选委实践公民提名啊？ 点实践咧？点样实践咧？ 咁呢度有啲个讲法有啲问题啦，咁样咁，但系即系既然系佢系讲到系话叫人哋投白票嘅话，咁你嗰一班选委都肯定系唔会投白票噶啦。基本上我 唔系即系你即系黄之锋冇可能唔知啦，就系即系不管佢自己所谓 endorse 过嘅呢、這个呢啲咁嘅所谓选委候选人系咪？咁佢我哋揾到嘅 post 包括就头先 show 出嚟嗰两个啦，咩维珍普30啊，另外咩文化同行啊咁样。喂，咁你呢啲咁嘅选委，即系我唔系净系讲呢两个啦，即系之前都有提过选委值得1200个 ，OK， 咁全香港就700万人，呢啲唔使讲啦。咁你呢个选委系嗰个所谓价值系好高噶嘛？喂，你嗰班友赢咗之后点解咁兴奋啫？赢咗之后有数噶嘛，大佬？ 会有人走过嚟拗， 好开心噶，梗开心。点解开香槟啫？点仲会揾支贵啲嘅添啦，大佬？咁点解咁高兴啫？喂，有数，点解个咁兴奋？耶，依或者有得捞啦，咁样样啊嘛，直头系。喂，你不管任何界別啊，佢都可以有同你所謂傻雕嘅雕同你雕嘅方式噶嘛，係咪先？喂，先唔好講傻唔傻先啦，佢淨係話我同你講鉛，即係會唔會鉛制你任何分定，或者你嚟緊我你想做啲咩？我知道喎、啊，我話俾你聽，嗱，如果你唔選我，我唔俾你做。 之類咁樣個各樣嘢，或者調翻轉講就話我係你嗰選我就俾你做嗰啲，或者我幫手做 容易啲俾一啲資助啊。 喂，依啲全部講就得噶啦，講得你話之後對唔對現其實唔重要嘅、哦嗯，即係唔重要係咩咧？就好似你姑 娘選完 咯，你姑娘振英。講當年選冇講好多承諾咩？冇同各界私底下講好多承諾咩？梗係有啦，但係好多都做唔到，咁所以而家先全部反佢啫嘛。喂，老實講，你話如果佢哋做得到嘅話，香港有幾難幾撲街，佢哋係完全唔會 care 嘅喎。相信即係如果我喺某個 project 裏面可以攞到啲數嘅話，跟住你嗰邊好慘啊！哎呀，我真係愛莫能助咯，咁樣嘅啫喎。在於佢哋嚟講， 所以其實選委呢一樣嘢咧。即係其實你選嚟咧，都係益咗嗰一啲當選嘅人，等佢哋有一個藉口啊，走去拗翻啲著數翻嚟嘅啫嘛，走去即係用個選票換翻一啲利益出嚟啦。或者 之風會唔會唔知啲嘢咧？哇，佢自己拗， 肯定唔會啦。講呢啲嘢嗱，同埋嗱，即係我先唔好講呢一部分先啦。呢啲都係一啲比較台底價值嘅嘢，我哋唔好講，我哋唔好陰謀論。嗱，頭先嗰啲全部純屬創作啫，係同本次選舉無關嘅。咁我哋咧嗱，講翻一個從理論上面講起啊，講起呢個投白票呢一樣嘢。喂，你其實選啲人入去投白票呢一樣嘢，我覺得其實都冇乜必要啊。即係如果你係真係想投白票，即係叫顯示下嗰個大眾嘅力量啊，顯示下個民意嘅話，咁其實你係應該要喺呢一個。即係叫大家市民選委嘅呢一部分咧，嗰度嘅人投白票噶嘛。 嗯、 即係而家雖然你就係話大部分人都冇得選啦，得廿幾萬嘅市民可以投票去選一啲選委出嚟啦。咁但係其實廿幾萬都係一個數啊咁樣。咁你如果你係希望投白票去顯示出個民意嘅話，其實喺呢一個部分應該就喺選委呢一個層面嘅時候，就叫大家要喺嗰度投白票去顯示咗。 依點我唔係好認同個淡仔， 點解咧？ 又要等你講，俾你講埋先啊咁樣。 俾你問啊！ 你俾我問啊！ 我俾你問啊！ 我舉手都唔係幾同意你講埋。 我舉手啊！ 我都唔係幾同意。 譚姐可唔可以講啊？ 咁好，你舉手問。 不過狀況係你頭先話投白票，由所謂嗰個選委嘅選舉嗰陣時咧，就應該大家投白票，咁就顯到嗰種比而家依扎所謂泛民選委投白票更突顯到。我又唔係好同意依講法，因為如果你話選委好啊，而家你講到開曬香檳各樣啊，325啊，據蘋果嗰、那個。講法大部分嘅報紙都咁寫咧，325個泛民選委選中咗。喂，如果依325票全部都係投白票，我又覺得係有效果嘅，唔係冇效果嘅。 嗱，因為其實 但係我戴個頭盔先，我肯定唔撚回咯。OK， 我覺得冇可能會有出現呢個狀況咯。 因為其實佢都有説法嘅，就是、因為佢假設咗咧，就是、上次梁唐之爭嗰一個嘅選舉嘅情況嘅，因為咧上次咧阿梁振英再加埋唐英年就拎超過就拎超過900票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就搶多過300票嘅話咧，咁佢就可以咧就拎多過即係咁拎佢拎多過300票嘅話咧，咁梁振英再加唐英年即係再出現呢個結情況底下嘅話咧，梁振英加唐英年佢哋係唔會有可能拎多過呢一個 600票 唔會拎多過900票嘅，咁如果係咁樣分餅仔情況之下咧，嗰啲票數未必係可以令到有一個候選人可以拎到個601票嘅，咁所以令到個選舉流選。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説法咯。 即係流選，咁但係當然啦，流選之後都會再選過嘅。我想回應翻湯姆嗰個白票嗰個問題先。嗱，湯姆就講到話，其實係湯姆嗰個講法咧，係從一個效果上面睇起，即係話從一啲報紙報導啊，即係假設如果有300幾人投白票嘅話，即係譬如蘋果日報呢一啲所謂泛民嘅大報嘅話，咁佢咪可以做個報導出嚟同你講話，哇！喺你呢個選委里边咧有1/4嘅选委都系投白票噶，咁啊出嚟个数字好似好震撼咁。咁但系我想从翻个原理上面讲起，就系话，即系假设你系投白票，即系你系反对呢一个选举制度嘅话，你唔会咁戇鳩。首先我投票俾一个人，我去 endorse 咗某个人，然之后就由嗰一个人去帮我投白票去反对呢个制度啊嘛。呢件事荒谬噶嘛。咁究竟你系同意个制度去选个选委啊，定系你唔同意个制度选去选白票先？咁呢一件事系相当之奇怪啊嘛。 投票投俾选委嗰啲人，其实系唔会理佢噶嘛。 咁、首先呢啲點係啦，咁但係你當然要俾我講埋先，因為嗱呢度一定要講清楚。嗱，若果你係要反對呢一個制度嘅話，你係要由即係第一個 step 開始，你就要係投白票啊嘛。即係好似過往我哋喺即係譬如功能組別啊，一啲咁嘅選舉啊，咁我哋都係呼籲大家，你咪直接投白票咯，係咪先？即係你唔會話，我功能組別嗰個選舉咧，我投個泛民入去，然之後個泛民入去，你 後投白票，唔會做埋啲咁嘅嘢啊嘛！呢個係多餘噶嘛，大佬，你咪變相又係 endorse 咗佢。咁你而家即係譬如黃之鋒呢一個做法就係、是、啦，喂，你 endorse 咗一班人入去，然之後你寄望嗰一班人入去同你投白票。首先，我唔覺得呢一班人有咩誠信可言咯，我唔覺得佢哋。其次，佢哋都冇應承你佢會投白票，係咪啊？即係咁，所以我就覺得 即係唔會聽個黃之鋒之笛、啊。 一來咧，佢唔會聽，甚至連市民之笛佢都唔會聽啦。即係咁講，係咪先？佢又唔係出你糧，即係老實咁講。喂，即係你如果你係真係投白票，你係認為應該反對呢個制度嘅話，你係應該喺前一個 step 喺投選委嘅時候，你就應該已經要投白票啦嘛。咁、而唔係選完個選委，跟住就同個選委講嗱，如果咧冇一個特首咧可以支持公民提名咧，咁你就投白票啦。咁你有一個稍為有智力正常少少嘅，都會知道冇一個特首會支持。持公民提名噶啦，嘥氣啦，唔好講嘢啦。咁即係你既然係想去投白票噶，咁你咪自己喺前一步自己投白票咯，而唔好喂你即係香港人嚟講都係咁啊。喂，好撚無謂噶，你投白票你咪自己投白票咯。你做乜要揾某個人代你去投白票啫？呢一件事本身係白痴噶嘛。而黃之鋒就走出嚟叫人咁樣做啦，佢就走去首先 share 咗個 post， 就叫人哋選佢嗰啲 friend 係嘛，嗰啲咩文化同行啊，有咩慧真普啊咁樣，跟住然之後就選呢啲人出嚟，然之後咧阿之鋒哥就咧喺度。同人哋講話，嗱呢一啲人咧就應該要去投白票啦。你後屘咁，你唔自己投咗佢，即係當然啦。首先你冇票咧先啦。咁但問題係，你走去呼籲嗰啲有票嘅人，一日有票選選委嘅，走去選呢一啲你嗰啲朋友嘅組織，然之後再叫佢哋去投白票啦。咁呢一件事本身係荒謬噶嘛，原理上邊。 唔係你在於嗰啲依啲即係之鋒哥就走出嚟講依啲都其實都佢我覺得佢自己心知都冇人理佢噶啦，不過叫當種姿態咁樣講出嚟啫。不過淡仔就好唔滿依種咁嘅年青人啦，係咪？ 係啊，喂，即係你個人投白票嘅話，你個人投白票你早一日啊嘛，你喺選舉之前個人投白票啊嘛， 我都覺得唔 似。你冇選完之後走出嚟話投白票做乜嘢？ 其實唔止阿黃之鋒咁講噶嘛，但係阿淡仔會特別喐。对住阿黄之锋，嗱呢啲咁嘅年青人唔要得啊， 年纪轻轻啊做政棍， 即系高不贵啊。 咁除咗黄之锋，仲有冇人讲过啲类似嘅说话先？ 我唔知，但我肯定会有咯。即系你话嗰啲人会呼吁啲人我哋而家入咗去啦，呼吁嗰啲选委啊，呼吁嗰啲所谓已经成功入咗去嘅选委会投白票。我相信一定有啲咁嘅人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咯。点会冇嘅啫？但系当然啦，我一再重申咯，我唔觉得选委会 care 呢样嘢啦，完全唔会理啊。只有咩状况底下先会投白票咧？佢哋，我觉得系就系话。哦，原來係有人 order 去投白票咯，即係有啲即係其實即係收到有某種利益，令到佢覺得哇投依個投白票嘅 option 令我有依種利益，咁不如我投白票啦。我覺得會係咁啊，即係我想講選入去嗰啲選委啊 ，OK。 又或者有啲真心交嘅選委會投白票咯，又或者嗰啲本身係一啲不過算啦，而家泛民議員都講咗話唔會投白票啦，佢哋而家都係打算做王嘅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佢哋投白票係冇可能噶啦，咁但係選委嘅選舉已經過咗咯，你哋已經係失去咗投白票嘅機會噶啦，唉，咁所以都係。冇用噶啦，嘥氣啦！ 仲有咩？就係嗰班300個泛民咧，從來都冇話過佢哋會捆綁投票嘅。 梗係冇啦， 全部自由意志嚟。 邊會？ 咁你做乜要揀300個人出嚟？ 唔係啊！你不管黃之鋒也好，或者其實唔關事嗰啲人咯，黃之鋒也好，戴耀廷也好，都唔關你事嘅。其實咁佢哋就會想覺得啊，大團結嚟個係咪先？大團結啦！我哋繼續即係大耀廷嗰啲嘅搞集會啦，希望累積人數啦，大團結啦。咁你黃之鋒呢啲咁啊，又係講話，不如呼籲大家投白票啊！而家假即係叫做我有依個咁啊，有依個咁樣嘅講法喺度，咁佢嗰個叫做嗰、那個。民主鬥士嘅形象又唔係 最撲街係黃之鋒呢個冚家產，喺度食兩面茶禮啊嘛！佢又叫人哋選委投泛民，係咪先？又攞咗嗰啲即係叫大團結嗰啲黃絲心態嗰一種咁嘅支持啦。跟住然之後咧，去到而家呢一個 moment 咧，又喺度叫人哋投白票，喺度展示下啲唔知咩公民乜乜啊乜乜柒柒啊呢啲咁嘅嘢禮牌嗰啲咁嘅講法啦，係咪先？喂，咁佢係食曬兩邊，一係你冚家產，你又唔好叫人投選委啊嘛，撲街係咪先？而家叫人投選委，投完你嗰啲泛民朋友啦，跟住等佢哋有。个机会可以拗着数啦，跟住然之后你再走出嚟喺度扮紧晒吓，好廉洁咁样，好清白咁样，跟住走出嚟，唉，大家应该投白票咯，屌你老尾！ 关于个选委仲有冇其他嘢讲你？ 啊，你又想仲有嘅， 扭完尾扭完， 咁都仲有嘅。 俾埋你讲，俾埋你讲。 咁其实除咗黄之锋底屌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嘅，咁就系呢个陈泽涛啦。 呢个唔够年轻喎。 呢个唔年轻，咁佢 cat 自己年轻咯，咁样。咁诶呢一个， 佢冇话有罪啊， 佢冇话佢自己年轻啊， 都有罪啊， 你咁样屈人嘅。 佢即系有人话佢年轻啦，咁样，咁佢。利比岸咪要，我唔记得咗几时啊！我记得选举 嘅淡仔，淡仔公开屌，公开屌 你啦！ 公开屌嘅其中一个 requirement 就系要年青有嗱挂钩， 自称年青， 或者淡仔觉得佢年青， 系咪？search 下先，你继续讲， 我唔记得咗，咁你 search 下，总之系有人 讲埋啦。 嗱，咁呢一个人咧，大家如果唔记得嘅话咧，咁佢就喺啱啱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咧，咁啊参选九龙东嘅其中一个候选人嚟嘅，咁样。咁咧佢就当时咧声称就话自己支持港独啊，成啊，讲到好似好激进咁啊嘛。虽然佢个样又唔系好激进，咁但系咧佢一路都即系俾人印象咧，就即系亦都系其实系同清政嗰班人系捆绑埋一齐啦，系属于佢哋嗰个 All In HK 嘅嗰一个即系大联盟入边啦，系嘛、啊？即系当然啦，佢又冇正式话联盟嘅，咁但系佢哋搞个。做世大会嘅时候呢其实亦都系一起搞啦咁所以见到佢哋都系即系叫同气连枝㗎啦同埋清政嗰班人都系。咁但系喂大佬你话去搞港独跟住然之后佢又走咗出去呢同嗰啲泛民一起喎捆绑一起参选呢一个 IT 界嘅一个选委喎。咁样咁亦都系琴日亦都好多报道啦又喺度讲到话哇喺佢又当选喎王慧基又落选喎咁样就讲到好似好威啦。跟住呢喂你作为一个港独派嘅人士走去参选呢一个小圈子选举嘅选委呢件事本身已经好奇怪啦。嗱因为要从返个原理讲起就话呢一个点解同立法会选举又唔同呢因为立法会选举你始终系一个全民嘅投票嘛即系分返开即系起码佢有一半嘅部分直选嗰部分都系由全民投一人一票产生由直选产生即系当然啦嗰啲票数上面我哋相信呢一个立法会今次呢一个立法会选举系有啲造假嘅出现啦系咪往届都唔少嘅总票啦咁但系起码都仲理论上都算系一个直选啦咁我哋撇除造票呢一样嘢系咪先咁而家佢参加呢一个选委嘅时候系完全系冇一个民主嘅认受性喺度咁样首先你能够投票嘅只有佢一个 IT 界别嘅嗰啲人先可以投票啦咁而且佢投票选举入去佢又系参加另一个小圈子即系小圈子当中嘅小圈子嘅呢一个特首选举咁你作为一个港独嘅候选人你讲到又要港独啦又讲到又要脱脂啊又神讲到好似好鬼劲咁样即系喂，咁你就唔好去參加呢一啲咁嘅小圈子選舉咧，而且仲要講到話自己好似哇喺，而家又踏出咗民主嘅一小步啦，咁樣又喺度串好必爭。喂，你老味，即係又串到必爭同埋港獨，你都真係又係食曬兩家茶禮嘅。跟住然之後咧，佢琴日咧又要再出多個 post， 佢唔單止係話自己選到選委啊，係好犀利啦。咁佢仲講到話咧，啊呢、這個選委民主陣營。今次攞到300席以上啦，咁但系其实仲有117席系有得争噶，就系、是、嚟自呢一个区议员嘅户头啦。咁样，咁佢即系呼吁，佢意思就即系呼吁大家咧嚟紧咧区议会嗰度咧，就要俾啲心机，又系投一啲泛民嘅人入去。咁样呢咁就又可以增大呢一个特首选举嘅民主成分。 顺便讲下帮下区议会选举做下势。 係啊我睇过 本势。 主要其实佢讲埋呢咁嘅嘢即係首先你本身已经黐眼线㗎啦你增大一个小圈子选举里面嘅民主成分你本身咪令到即係其实你都系即係 endorse 咗嗰一件事囉系咪先即係你即係中共最希望就係見到嗰一個小圈子選舉裏面又有民主成分，而啱啱個民主成分又少過我嗰一份，咁中共就最喜歡見到呢一個局面啦。咁樣又俾你哋有得參與下，嚇，而我又係贏嗰、那個，咁又何樂而不為呢咁樣，咁而陳澤濤而家呢一個講法咧，佢作為一個港獨派嘅人士咧，就同你講咧，啊、哎，我哋應該贏多啲區議會議席，啊，唔係佢哋應該贏多啲區議會嘅議席翻嚟，咁樣，咁就咧令到呢一個咧。特首嘅小圈子選舉裏面又可以增加多啲民主成分，即係佢呢一個講法，完全就係其實同舊時嗰啲泛民嘅講法，基本上係相類近嘅啦。 嗯，即係全部都， 甚至乎即係我係啊，甚至乎我咁講啊，其實佢叫人哋選區議會嘅時候，都選一啲泛民嘅人出嚟嘅時候，其實我有啲私疑咧，係佢自己想選區議會啫嘛。 梗會啦， 即係佢樣都生成個區議員咁嘅款啦，大佬。 梗會啦，有埋咗班添可能係先。 喂，話唔定㗎嘛， 被選 即係佢係啊， 被選係由而家開始。 佢又組成嗰啲咩九龍東乜乜柒柒嗰啲咁嘅嘢啦。 好，下一節我哋翻嚟講第二樣嘢。